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尽管马红俊的凤凰流星雨没能真正影响到城头上的大部分武魂帝国魂师，但他的攻击也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武魂帝国众魂师的节奏，尤其是他以一己之力吸引了敌方最强的二供奉金鳄斗罗，令他没能加入阻击天斗帝国一方强者登城，使戴沐白等人承受的压力就小了许多。金鳄斗罗更是大吃一惊，此时他清晰地感觉到强大的压力扑面而来，让他不得不认真面对。 就这么一个明显实力不到95级的飞行魂师，居然会让我产生这种压迫性的感觉。 巨大的鳄鱼手昂起，凝视下扑的马红俊。没错，马红俊的实力当然不如金鳄斗罗，即使他在宁荣荣的增幅下实力最多也就是95级到96级之间，综合实力绝对不会超过96级。他之所以能够带给金鳄斗罗这么强的压力，主要是因为武魂相克。凤凰可以说克制绝大部分爬行类武魂，金鳄斗罗武魂正是属于这一类。他就算再强也不可能飞行，面对从天而降的凤凰，那种来自于武魂本源上的压力才是他此时被动的关键。史莱克六怪实在太相熟了，在一起这么多年，他们甚至不需要眼神也能明白彼此在战斗中要施展的能力。空中的马红俊吸引了金鳄斗罗的注意，下面的戴沐白等人也已经正面与武魂帝国强者们的攻击碰撞在了一起。戴沐白充分地向所有人展现出了什么叫做强横，他化为武魂真身，尤其是身体在宁荣荣增幅下以及嗜血技能的作用下二次膨胀后，是最引人注目的。因此至少有六名封号斗罗的攻击集中到了他身上，其中还包括了三名供奉级强者。这些武魂帝国魂师们目的很明确，目的就是要将戴沐白一举击杀。别说是他，就算换上了金鳄斗罗，也绝对不敢同时承受这么多封号斗罗级别强者的同时攻击。可事实上，戴沐白就是从正面承受住了他们的攻击，甚至还直接冲上了城头。当然，那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力量。黑与金，虚幻与现实，两道光芒在半空之中瞬间完成融合。原本已经十分庞大的白虎，在这一刻宛如伸了个懒腰一般再次膨胀。灿烂的金光消失了，戴沐白身上的毛发重新变成了白色，但是那却是如同乳白色水晶一般的白。一只背生双翼，全身宛如水晶雕琢一般，身长足足超过30米，无比巨大的恐怖白虎骤然出现。双翼拍打之间，他那上冲之势再次增强，一圈强烈的白色光环从他身上骤然爆发开来。这白虎身上有着黑色的纹路，尤其是额头上那巨大的王字更是那样明显。两只虎目泛着幽幽红光，尽管是武魂帝国的几位供奉看了也不禁为之胆寒。戴沐白不是傻子，他当然知道自己第一个扑向城头要承受怎样的攻击，朱竹清自然也知道。就在这强攻的第一时间，他们也发动了史莱克七怪中除了海神唐三以外的最强技能幽冥白虎。那水晶般的巨大白虎背后还拖着一道虚幻的光影，六个强烈的封号斗罗技能与他所释放的那圈白色光环碰撞在一起，竟然全部被弹飞而出。唐三曾经说过，契合度极高的戴沐白和朱竹清达到封号斗罗级别后，他们的幽冥白虎很可能能够短时间内达到神级的实力。白虎也属于猫科动物，与朱竹清的幽冥灵猫契合度高达 70%，在天斗帝国一方能施展武魂融合技的魂师中，他们仅次于大师弗兰德和柳二龙的黄金圣龙。但是那三位只有两名魂斗罗而已，他们可是两位封号斗罗，而且戴沐白的实力还达到了95级，又有宁荣荣背后的全力支持以及奥斯卡的坚挺金苍蝇进行增幅，这瞬间的爆发力实在太恐怖了。此时哪怕是唐三和千仞雪出现在这里，也一定会被这超级版的幽冥白虎吓上一跳。他们面对这种层次的攻击也要有所犹豫，正面碰撞也未必能够将幽冥白虎轰下城头。 幽冥白虎以无比强横之势硬生生地撞上了城头，长达30米的身体只是一甩，就将至少5名封号斗罗震飞出去。仰天一声狂放的虎啸，幽冥白虎那巨大的身体并没有再向这些武魂帝国强者发动攻击。谁也没想到，他在刚一登上城头，下一刻就扑向了金鳄斗罗。而此时也正是马红俊从天而降，即将冲击到金鳄斗罗头顶上方的刹那。这就是配合，完美的配合。从一开始，戴沐白、马红俊他们就在算计着金鳄斗罗。曾经交手，他们当然知道这个二供奉的重要性，不只是在实力上的。 千仞雪有唐三对付，不可能回来主持大局。这金鳄斗罗无疑是对方的最重要统帅，要是能够将他重创，今日这一战就赢了大半了。这金苍蝇的攻击增幅，此刻必须只倾泻在他一个人身上。 眼看着幽冥白虎和马红俊瞬间夹击，城头上的其他人想要再援救金鳄斗罗也已经来不及了。戴沐白和朱竹清所化的幽冥白虎与马红俊从天空的攻击形成了完美的空地一体，硬生生地让金鳄斗罗同时要承受他们两方面的攻击。尽管嘉陵关城头上有那么多的武魂帝国魂师，但此时金鳄斗罗的感觉却完全是孤立无援的。金鳄斗罗第一个没想到的是马红俊带给他的威胁，第二个没想到的是天斗帝国那边的一众强者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就突破防线登上城头，第三个没想到的自然就是幽冥白虎恐怖的实力了。在这一瞬间，就算让他单独对付幽冥白虎他也讨不了好，更何况还有一个凤凰斗罗马红俊。马红俊本身的攻击确实不足以给金鳄斗罗带来太大的麻烦，但他也不需要将金鳄斗罗怎么样，只是从空中断掉他所有的退路，逼迫着他必须要在提防自己的情况下与幽冥白虎硬拼就已经足够了。危险关头，金鳄斗罗展现出了他自身作为武魂帝国曾经仅次于千道流的第二供奉的全部实力。只见他全身鳞甲片片竖起，身体剧烈地晃动着，每一次晃动都会带起一层虚幻的金色光影，令戴沐白和马红俊无法完全锁定住他的身体。与此同时，他那巨大的身体骤然调转，鳄鱼尾收回到嘴边，一口咬住了自己的尾巴，令他整个身体变成了一个圆环，将身上最坚硬的鳞片都露在外面，而相对脆弱的部分则被他保护在内部。同时，他整个身体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风火轮一般迅速旋转起来，伴随着身上的魂环光芒绽放，在城头上猛地一弹，直接朝着空中的马红俊撞去。避实就虚，柿子自然是找软的捏。这是金鳄斗罗全力以赴发动的攻击，他也在最关键的时刻选择了最正确的方法。98级封号斗罗的全力一击绝对是恐怖的，如果这时候马红俊闪开，那以金鳄斗罗的实力立刻就能拉开一定距离，而其他的武魂帝国强者们也能及时援手，至少金鳄斗罗不必再承受马红俊和幽冥白虎的夹击，想要重创他就很难了。而如果马红俊不退硬顶上来，金鳄斗罗也要凭借自己强横的实力尽可能逼开他，当然那样他很可能会被幽冥白虎追上。他现在就是在赌，赌马红俊敢不敢硬挡自己的全力攻击，只要他稍微迟疑一分，那金鳄斗罗就有机会了。马红俊会躲吗？他用实际行动向战场上所有人证明了史莱克七怪的强横。 可恶，去死吧！ 眼看着金鳄斗罗朝自己撞过来，马红俊心中暗骂一声，九手火焰齐喷，那可不是喷向金鳄斗罗的，而是喷向他自己的身体。澎湃的凤凰火焰将他自身完全笼罩在内，与此同时，凤凰双翼合拢，九手全部扎入其中，整个身体蜷缩成一团，硬是没有半分犹豫和闪躲，就那么撞了上去。轰的一声，那由九手火凤凰所化的火焰流星瞬间就被撞飞到高空之中。半空中，马红俊甚至无法再维持自己的九手火凤凰真身，直接变回了人形，口中更是鲜血狂喷，全身火焰光芒更是四散飞溅，脸色苍白如纸。但是他的受伤是值得的，同时马红俊也凭借这一击真正展现出了他现在所能达到的最强实力。那如同风火轮一般的金鳄斗罗硬是被他在空中撞停了一秒，而且全身都被一层炽热的火焰所包裹，令他冲击的气势瞬间消散。 也就在这时，幽冥白虎就已经到了。砰的一声，一只巨大的虎爪结结实实地拍在了金鳄斗罗身上。这记虎爪可是包含了坚挺金苍蝇增幅之力的。戴沐白已经蓄势已久，这一击拍上去，金鳄斗罗的身体直接被拍得不转了，半个身体都嵌入了城墙之上。 敢伤我兄弟，老子灭了你！ 幽冥白虎口中吐出了戴沐白的声音，一个巨大的白色光球骤然轰出，毫不客气地砸在了金鳄斗罗身上。此时的金鳄斗罗虽然是全面防御，但马红俊的那一撞实在是令他痛苦万分，只能硬受戴沐白的攻击。那记虎爪他是不可能躲开的，一巴掌拍下来，金鳄斗罗已经是眼冒金星，鲜血直接从口鼻中飙了出来。他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将自己98级的魂力全部爆发，配合魂技护住自己的身体。只见一团白光骤然在嘉陵关城头上爆炸开来，整个城头都被炸出了一个巨大的缺口，无数破碎的鳞片四散纷飞，金鳄斗罗的闷哼声连距离嘉陵关上远的天斗帝国大军都听到了。不过戴沐白也只来得及发出这一击，猛地调转身影就迎上了其他武魂帝国强者的攻击。为了接连两次攻击命中金鳄斗罗，幽冥白虎至少承受了超过十次以上的攻击，其中封号斗罗的攻击就占了一半之多。在幽冥白虎成型的一瞬间，宁荣荣的增幅就对他失效了，因为宁荣荣的九宝琉璃塔是不能对神级强者进行增幅的，而坚挺金苍蝇的能力只能维持一击，所以在发动过一次攻击后，又承受了那么多攻击，他也有些受不了了。幽冥白虎的身体已经开始变得虚幻起来，30米的身体固然能够蕴含庞大的能量，但目标也是极其明显的。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